跨界嘛，就是说它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推理和破案，带点悬疑，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心理悬疑的色彩。这其实呢是而今时下影视剧当中比较时髦的这么一个种类，心理悬疑剧。但是呢要让我来说呢，这种心理悬疑呢当然在我们今天而言，我们将它归结为心理犯罪小说。像这类的文学作品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少见的，相反甚至于说没有，就是文本意义上教科书式的侦探小说出现之前，人类就有心理悬疑作品了。真的吗？比如说元曲当中，就是元代啊，中国历史上元代杂剧里面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关汉卿，他有一部作品叫包待至巧断灰兰记。灰兰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两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到公堂上去打官司告状。那么公堂上坐的这位当官的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包拯包大人，黑老包啊。这两位妇女呢都声称是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都能拿得出足够的证据，孩子是某年某月生啊，这孩子是怎么回事，这个家庭是怎么个意思，也就是说呢，都指责对方呢是冒牌货，是为了抢孩子啊，对对对，是为了抢孩子。现而今呢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也偶尔会看到这类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什么什么地方又抢孩子了。当然这类的消息出来有真有假，我们先不说现在，说的是当年包大人如何面对这两个妇女，都声称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怎么来判断这个事儿呢？当年也没有什么 DNA 啊什么之类的，你说滴血认亲，那个靠不住啊。包大人当然明白，包大人是明白人的，他懂这个。怎么来判断谁是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包大人想了个办法，说呀，这样吧，本大人就断不清这个案子了，那不如如此这般，你们俩人呢都说是这孩子的亲妈，那你们就抢吧，孩子就在这搁着呢，就在这站着呢，你们谁力气大谁胳膊粗，谁能把孩子抢到手，这孩子就是谁的，谁就是这孩子亲妈。这俩女人闻听此言都动手抢孩子，可是抢来抢去呢，其中一个妇女撒手了。包大人就问她，哎，你怎么不抢了？这个妇女就哭了，说我能眼睁睁亲手把我的骨肉，我生的孩子撕碎吗？包大人这时方才言道，这个案子有结果了，这个不抢孩子的妇女才是孩子的真正的母亲，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母亲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因为抢孩子伤害到自己的骨肉的。这个用的是什么办法来破案呢？就是我说的，用的是心理分析的方法。说分析的是什么？分析的是人们的习惯。人类自有这个诞生之日起，发展到今天，进化到今天，有很多的生活习惯。小到回到家中要洗手，这是讲卫生；大到比如说彼此之间要保持诚信，为人要善良要正直，这些其实都是古已有之，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生活和观念上的习惯的结果。但是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些习惯，特别是人们的这些观念上的习惯，那么这个人是什么呢？就可能是用今天的话说有点变态了。那变态有很多的原因，有的是病理性的，说这个人心理不正常，工作压力太大，抑郁症。也有的呢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受到过某种意外的创伤，这个创伤不是挨打了，当然可能是挨打，但更多的呢可能是心理创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伤心了，心伤了，心受伤你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影响的是他的心理思维模式，也就是他的习惯，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这个观念发生变化之后呢，到后来如果这个人真的作奸犯科犯了法，杀了人犯了罪，那么警察在侦破案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名犯罪嫌疑人他的心理模式思维模式跟正常人不一样。这就是说呢，现代的来说是心理分析学一个基本的道理。当然我说的只是皮毛，我不是专家，我既不是真正的警察侦探，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心理分析师，但是呢我喜欢看书，特别是喜欢看侦探小说，特别喜欢的是侦探小说里的犯罪心理这个领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大概最近一二十年吧，以这个心理犯罪模式为这个主题的侦探推理小说还是挺热门的，它已经超越了过去传统的模式。过去传统模式说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无非是要不然就是谋财，要不然就是寻仇，要不然就是为情，为了感情等等，就是把这个人类的行为模式简单的划分成这么几种。到今天为止呢，这个思维方式还是有用的，尤其是在现实当中警方破案的时候，就是基本上犯罪行为跳不出这样的几种模式。但是呢在这个之外，或者说在这个基础之上，人们更多的希望探究的是这个犯罪者的他的内心世界，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一些警察，有经验的经验丰富的警察，他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发现，会注意到，会把它记下来，就是很多犯罪分子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内心活动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用我们年轻人常说的话说的是什么呢，说是这个人思想思维方式非常的奇葩。正是因为这种奇葩的心理奇葩的心态，才酿成了杀人害命的惨案。那这当然不是现实了，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内容呢，主要还不是针对现实，而是小说文学作品，就是更多的关注犯罪行为与心理模式的这些关系。罪犯有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来源于他的心理思维模式，这个模式或者被人称之为模型是怎么形成的，他的童年都遭遇过什么，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都碰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某种驱动力驱使他犯案的。那么今天的人们更多的关心的是这些，因为事实上也确实这可能也真的是预防犯罪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吧，那么我们就进入正题。那今天呢是午夜侦探社的收官之作，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期。到了明年呢，这个节目在青年广播就暂停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很感慨，一年了，一年当中呢，真的很希望今天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我恨不得把那些所有参与过我们节目的那些朋友们都请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比如说长期给我们做这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的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同学，刘毅、莫乔飞、黑猫、蛋包饭、孔子月、杨洋、叶寒韵，还有黄山、黄浩然，还有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美丽的小姐姐胡寒烟，也包括你像新兴出版社的什么王蒙啊，这样几位好朋友，这个确实今天也格外的想念他们。不过呢说实话啊，节目的暂时停止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追寻，我们对这个领域的探索的终结，恰恰相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后呢午夜侦探社还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来呈现给各位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这是结束语啊，对，因为节目刚刚开场，我想先把这些不是很重要的内容先说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切入正题。今天呢，你可以通过一直播来看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更希望的还是，如果你方便的话，不妨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就是追案组。我们一起在追案组里面互动交流，那是我们的小天地。 好了，继续来说吧，心理犯罪小说。说实话，这个话题不太好说，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什么根据。我们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但是真的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对这个领域的界定几乎没有，那就只能是靠我和呵呵烟，就是胡寒烟，我们两个人的阅读的这个经历，我们共同来分析一下好不好。就是刚才我讲了灰蓝记，这当然是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也未必是正确的。实际上呢，这个心理犯罪小说或者叫犯罪心理小说，它和就是真实的案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和我们上一期的说的那个法医小说很像，它是由于我们人类在侦破案件、打击犯罪的这个科技进步、手段的进步的过程当中应运而生的这么一个小说的门类，所以它和现实是分不开的。那么最后呢，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到现实当中的和这个犯罪心理密切有关的真实的案件。先不说真实案件吧，我们先说说这种我们个人分析总结的这类心理犯罪小说的模式。首先呢，是传统的抓坏人模式。比如说像这个也许有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了，特别是一些侦探悬疑文学的忠粉们，大家肯定不会忽略沉默的羔羊。那么在最近一些年呢，有一部北欧的系列的侦探悬疑作品叫《千禧三部曲》，一听这个千禧我们就知道它是诞生于2000年之后。实际上创作这个系列文学的作家本人已经不幸因病离世了，但是他的作品依然不断地被人们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拍成影片向他致敬。这就是千禧三部曲。千禧三部曲当中的咱们比较熟悉的是龙纹身的女孩，这个有两个电影版本，拍的都非常的棒，非常好看。有关这两部作品，是不是我看请呵呵烟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好吗？ 好的。 嗯， 那我们就先说这个沉默的羔羊。沉默的羔羊其实是改编自托马斯·哈里斯同名小说的一部惊悚电影，并且这个托马斯·哈里斯他在这部小说获得成功以后，也把它扩写成了一个汉尼拔系列。本片就讲述了实习特工克拉丽斯，他为了追寻一个杀人狂魔野牛比尔的线索，前往一所监狱去拜访在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的一个同是杀人狂的精神病专家汉尼拔博士。汉尼拔博士就不断给克拉丽斯提供追捕野牛比尔、分析他的这个行为模式的线索，但在这同时他也在解读，就汉尼拔博士其实也在和克拉丽斯的这个交流过程中解读克拉丽斯他自己的这种心理行为模式。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是克拉丽斯成功的找到了野牛比尔，并且将其击毙。但在这同时，汉尼拔他也成功的逃脱了这个监狱，就是越狱出去了，所以就有了以后的那些故事。1991年的时候，该片在美国上映，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且直到今天也被大家认为是犯罪心理学的一本类似于这种案例标本式的这种电影。沉默的羔羊这个名字就非常耐人寻味，它在片中第一次出现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克拉丽斯在和汉尼拔博士聊天的交流的过程中，她提到她小时候曾经看到她在一个屠宰场长大，然后看到那边的小羊被屠宰的这样一种情景。那些羊他们都就是羊它在被屠宰之前都非常的沉默，并不会发出叫声。然后这些场景就给克拉丽斯留下了很深刻的这种类似于心灵上的这种震动这样的感觉。在这部影片中，那个变态杀手水牛比尔他干的一些非常变态的行为，包括就是非常残忍的杀死了他选中的这些目标，并且还从他们的身上拿走了一些部分，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一种非常就是常人眼中看起来非常无法理解，非常的超脱这种常人的行为，但是在他看来就是非常天经地义的， 所以他就要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满足自己平时不可能达成的这样一种心愿。在最后的时候，汉尼拔他其实已经差不多摸清了克拉丽斯的这个行为模式，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精神病博士，所以他一直在教唆克拉丽斯不要再为这个社会中的常规所困，要去跟他一起去过上那种非常态的生活。但是幸好我们的克拉丽斯他并不是汉尼拔本人，并且他还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他虽然能够同情汉尼拔的这种遭遇，并且能够跟他产生部分的共鸣，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要按照这个社会的规范活下去。 这个是沉默的羔羊，但实际上呢，因为沉默的羔羊其实也是一部系列作品。沉默的羔羊之后呢，有这个汉尼拔还有红龙这样两部作品，所以说呢，我们要看这个作品呢，可能要把它结合起来看。说到系列作品呢，当然刚才又提到了这个千禧三部曲，你说这个非常对，就是汉尼拔，这个以汉尼拔和这个沉默的羔羊为代表的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宣告了当代侦探小说领域当中的一个新的分支和门类，心理犯罪小说的正式的诞生。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整个来说是教科书式的心理分析的这么一个结构。 对， 你像因为它的这个背景，这个你刚才说到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女探员，她所当时案件发生的时候，她所身处的位置呢是这个旷迪科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训练基地。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实际上他直接领导他的那个上司是行为处，这个行为处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专门针对的就是这种变态杀人狂，就是犯罪行为当中比较出位出格的一种模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抓住这个野牛比尔，他一定要去找那个汉尼拔，Dr. Lecter， 找这个博士，因为没有，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即使是社会上的心理分析学的专家，可能也帮不了他。因为这个野牛比尔的思维模式，就用我刚才的话说，就是实在是太奇葩了。对对对，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还有这个千禧三部曲。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龙纹身的女孩，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呵呵是不是看过是吧？看过，那要不然你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好吗？ 好的。 这 个龙纹身的女孩，就是首先这部小说就给人一种非常北欧的感觉，非常的清冷。它故事的展开用现代眼光来看其实也比较慢，就前面一直是慢悠悠的在铺垫，包括这个谜题，就是说这个一个瑞典产业的一个巨子，他在生日当天，他在每年的生日那一天都会收到一幅匿名寄来的一个表框压花，然后并且在这同时还有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我们的可以算是这部书的男主角叫贝隆维尔他是想揭露这个贝隆维斯特的一个秘密，但是结果这个贝隆维斯特他是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人物，就用各种手段把这我们的男主角给打压了下来，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男主角他和这个女主角，他这个女主角他是一个就是私营企业的调查员，就是可以说是平时都是通过各种奇怪的就是不太正道的这种手段来进行私人的调查。这就等到这两个人他们相遇了以后，一起来帮助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瑞典产业巨子来探寻，就是为什么来探寻他家族里面曾经发生那些往事，以及到底是谁给他寄来的这个表框压花。当然这部书他主角其实还是我们的女主角莎兰德，这个龙纹身的女孩她曾经有过非常悲惨的遭遇，并且她的遭遇其实是就是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社会事件，就是作者把这个事件改编过来的。这个实际上有24岁，但看起来非常非常年幼，可能只有十几岁的这样一个女孩，她就是在幼年的时候遭遇了一些不幸，并且等在她成年以后还依然遭到了类似的待遇，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选择要去反抗，用自己的方式来反抗，等于是这个男权那边男权社会的这样一个压迫，所以他等于是作为一个这种女权主义的一个非常正确的符号出现的。并且他抗争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他一开始初心都是为了避免这个直接的伤害，他并不想成为这样一个正义的使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决定再也不去忍受，而是要专注于反抗。最后的时候，这个主角就是我们的这个女黑客和男主角，他们最后还是分道扬镳，因为这个理念上的不同。但是所幸的是，他们成功的解决了这样一起案件，并且对两个人的人生也都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这个龙纹身的女孩呢，刚才呵呵烟说的非常对，就是如果你要是想了解这部作品的话，你要对北欧的近代的历史包括社会现实呢，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ABC 式的这样一些科普式的了解。 嗯， 实际上呢，这个作品它提到的其实是女人，两个不同的女人最终的结果是这样。对不起啊，我有点剧透了。两个不同的女人对于男权社会的一种抗争，这种抗争呢其实倒也未必一定是以女权这个概念出现的。那比如说这个龙纹身的女孩，顾名思义她身上有那个龙的纹身。对，这个女孩在幼年的时候呢，她是因为她是个孤儿，所以就饱受社会的欺凌。这也告诉我们，你说北欧在有些人的描述当中是一个像天堂一般的童话的世界，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好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安静闲适美好。但其实呢，在安静闲适和美好的下面也同样会有人心的险恶。这个女孩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受到男人或者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歧视甚至于侮辱和迫害。那他的那种行为就是长大了以后他鼻子上就是弄了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 鼻环， 对，然后穿了一身皮衣骑摩托车，一副这个放荡不羁的这个样子，然后经常通过一些刚才说到的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手段去窃取到一些信息。所有这些行为其实他一开始那个心理模式都是他受到了一种他没办法抗拒的不可抗拒的这种男权势力的一种欺压，他最终采取的一种自己能够选择的反抗的这种模式。那就而这个案件当中真正的那个受害人也是个女性，她呢也同样要采取这个反抗的模式，只不过呢他反抗的年代和这个龙纹身女孩不一样。龙纹身女孩刚才说了千禧年，她应该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那个年代的北欧社会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个小说这个背后还有很多很深层次的意义。不过呢这个不多说了，留给大家去阅读吧。那么再过一会儿呢，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延续这个心理犯罪小说的话题。到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讨论就是这类的小说它的真实的背景和真实案例是怎样的。一会儿见。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风，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12月31日22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时间有限，我们还是抓紧吧，因为这是我们午夜侦探社在今年来说所剩的最后的20几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把这些时间呢都用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历史上著名的侦探和悬疑小说作品，杰出的作家和他们设置的杰出的谜题。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谜题倒算不上，更多的呢它是探究人类的心灵，隐秘的心灵深处。上个时段呢，我和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寒烟一起呢来简述了一下这个心理悬疑、心理犯罪、犯罪心理小说的这个缘起和它的一些经典代表作品。那么下一个时段呢，我们要专门的来说一说呢，就是和真实案件有关的这一类作品。从这个两部香港电影来反观，在大概是十几年前吧，发生在香港的一桩真实的心理犯罪案件。关于这个事情呢，我想还是以这个呵呵烟，以胡寒烟为主，请他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嗯嗯。那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就是背后的这个真实案件给稍微了解一下。 好的。 就是这起案件，就是曾经在香港闻名一时的徐步高案。徐步高案，它其实虽然就是说起来只有一个徐步高案，但它背后其实有一共有三个案件。从2001年到2006年，分别发生了三宗涉及到这个警员徐步高的开枪杀人案件，分别是2001年发生了一起枪杀警查的这个案件，还有一起抢劫银行的案件，然后直到5年后的2006年又发生了一起枪杀警员的案件。就这三个案件，直到2006年的那一起案件发生，然后人们才就是警察方面才发现，原来这个警员徐步高就是这一共这三起案件的罪魁祸首，也就是后面最背后的犯罪这个嫌疑人。 这个案件三起案件其实都比较的复杂，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稍微的概括一下。 嗯，简单说说。 对，第一起案件就是这个徐步高，当时看起来这起案件就是警员梁承恩，他在听从指挥去一个，等于是去一个小区的一个房间检查的时候，突然遭到了那边的一个袭击，然后等到警察赶来的时候，这个犯罪人已经逃跑了，只剩下梁承恩，他已经不幸的牺牲，并且他的配枪也被抢走了。然后在当时就这起案件完全都警察方面是完全找不到什么线索，因为这个他们只能看出这个嫌疑人的手法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准确，因为他第一枪就解决了这个梁承恩的性命，并且他在现场都没有遗留下什么证据，只遗留下了一个口罩，但是这个口罩非常的普通，所以警方并没有从上面找到任何线索，所以当时警方就只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凶手的手法非常专业，并且很熟悉警方内部的状况，很有极大可能就是警方内部人员，但是他们并不能锁定他的这个详细的更多的信息。结果在同一天在同一年之间，然后又发生了一起案件，就是抢劫恒生银行的一起案件。在当时这个总之就是这个抢劫银行的这个劫匪他也表现得非常的熟练，就好像对当时的情景都早有安排，在抢劫了银行并且枪杀了一名这个当银行内部的这个安检就是保安以后，然后就迅速的逃跑，带着抢来的钱逃跑。警方在当时的时候发现的线索是在地上找到了一个特定品牌的这个运动鞋的脚印，所以他们就想从这个线索入手来找到这个犯罪者，但遗憾的是他们经过了很多努力后还是没能锁定犯罪者。如果不是五年后发生在就是2006年的那一起枪杀警员的案件，可能直到最后这两起案件都是悬案。在那起案件中有两位巡逻的警员，他们在巡逻的时候突然也是遭到了这个袭击，然后并且两位警员当时是首先是都受了重伤，但是有一位警员他在重伤的情况下仍然努力爬起身来，然后击毙了这个袭击他们的人，然后他也不幸的牺牲了，但多亏他最后这一枪就把这个嫌疑人就也就是最后发现就是这个警员徐步高把他给击毙了，所以警方才通过他就是获得他的这个身份还有他身上的那些包括他抢来的配枪之类的这样一些物件，然后才终于破获了这三起案件，并且得出结论是他们都是这个徐步高，就是大家一直觉得非常正常的一个警员，就是他自己亲手干出来的。 刚才那个呵呵烟很不容易，他把应该说在网上啊，我看到你像在百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上面有很多大量的关于这个徐步高案的这个描述，可以说非常的详细。因为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香港的当地的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连篇累牍的这种追踪的报道，所以说呢资料是非常详细，但是也正是因为非常详细呢，能够让呵呵烟用这种这个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啊简单的把它讲出来，确实也非常非常不容易。案件的脉络大概就是这样，从2001年到2006年，在香港呢连续发生了不能说连续，叫断续发生了三起案件，前两起呢，一起是抢枪杀警案，抢枪袭警案，第二起呢是持枪抢劫案，第三起还是这个持枪袭警案。最后呢，在这个第三起案件发生之后，实际上徐步高已经被受重伤的香港的警员当场击毙了。但击毙之后呢，首先证实了他的身份，他本身是一名警员。其次呢，他所用的这个胸枪杀人用的手枪就是他在2001年抢的那支警枪。那么另外呢，包括他的这个比如说他这个在银行作案的时候 抢钱的时候穿的鞋呀、等等这些呢，也都在徐步高的生活当中都找到了。所以说呢，香港警方基本认定就是前两起2001年那两起案件是他所为，而第三起案件呢，毫无疑问也是徐步高这个蓄谋，不管是为了抢枪啊，还是为了袭警，总之吧，他也是元凶。但是呢，这起案件最终呢没有办法开庭审理，因为嫌疑人已经被警员当场击毙。这个案件就搁在这儿，基本上因为他嫌疑人被击毙，也就意味着案件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是结案了。但是呢，现实当中大家围绕这起案件的讨论却甚嚣尘上，因为我们知道香港警队是一个管理训练相当严格的警察系统，有着很好的口碑，香港市民对香港警队的评价也非常之高。我们经常看一些香港的影视剧里面也经常有香港警察的形象。所以呢，人们就当然也主要是香港的媒体和公众就觉得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人，徐步高这么一个人，他在警队没有差，几乎没有什么差评。当然人们他的上司也认为他可能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人有的时候行为有点乖张，有点那个就是出位吧，出位，对对对。所以呢，但是这些都是小毛病啊，你说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一点毛病没有，他不可能是完人嘛，对不对？除此之外他工作上认真负责，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问题。所以怎么会这个案件，因为在2006年那起那个就是在科士甸道的那个地下通道里面发生的枪战案件发生之后，让警方大吃一惊，居然犯案人凶手是一个警察。那么就开始往回找，回溯这个徐步高他的人生的成长经历，他的家庭，他的婚姻生活，他个人的一些爱好啊，等等，包括他的朋友圈，还有就是他在警队里面服务期间的一些言行。那么人们就开始找这些蛛丝马迹，希望通过这些寻找追寻能够找到徐步高犯下这一系列案件的真实的动机。你说他是为了发财，我们知道香港的公务员其实待遇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像警队啊，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收入啊什么的，还基本上还是可以保证的。而徐步高呢也貌似没有什么太多的恶习，你比如说他会不会因为赌博债台高筑啊，他倒也没有。那如果说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他抢钱是为什么？他袭警是为了抢枪，抢枪是为了去抢钱。后来2006年他袭警，据说人们判断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抢枪，抢枪的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去犯案。究竟是为什么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却干这些事情，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说的心理犯罪的问题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就得说后来被香港电影人拍成电影搬上银幕的两部，据媒体认为，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明确这么说，但是媒体普遍认为这两部影片都和徐步高案相关。那是哪两部影片呢？还是请喝喝烟来介绍吧。 好的，这两部影片就是在当时都曾经非常火的两部影片，一部是《神探》，还有一部就是《魔警》。《神探》是在比较前面发布的这样一部影片，也是获得了比较高的一个口碑。它的编剧就是香港的著名编剧韦家辉，然后并且他的那个里面的一个神探，他本身就是由比较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著名演员刘青云主演。在这部影片里面，这个神探他有一个非常超能力，他有一种超能力，就是他能看到别人的这个人格。就比如说可能一个人外表是什么样的，但是在他眼里面就看起来就不是那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能看到别人内心的鬼。就是这样一位神探，他被一个他曾经带过的在被革职以后，被他曾经带过的一名警员请回去，去重新的来审理一个就是警员失踪，然后警员失踪的这样一起案件。在那起案件里面，就是有两个警员，他们一起去出任务，结果只有一个警员回来了。 然后大家都怀疑是另外就是回来的这个警员他可能伤害了另外一个警员之类的，便在刘青云不是刘青云，就是我们的主角、这个神探他去看过以后，因为他能看到别人的内心的鬼，所以他就能很一眼就看出这样一个就回来那个警员他竟然身上有七个人格。当然在这里很多人都说导演可能是暗示了就是很著名的那个七宗罪的概念，就这七个人格都各说各的各做各的，并且就互相的合作，然后来指挥这整就是这个警员这样一个整体。这个神探他就努力的想要破获这个就想要找到这最后的证据，并且他手下那个警员一就是来找他帮忙那个警员一开始也是非常的信任他，但是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后，他手下这个警员就不再信任这个神探，并且觉得神探可能真的像大家所说的一样，就是精神上自己也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惨烈的。但是在结局部分导演也给我们就是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他还原了一个这种换枪的这样一个现场，就是在现场有四个人，然后有三把枪加上一支本来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枪，就是这个警员他是唯一存活下来的，这个警员他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然后就是把每个枪都放在了每个他觉得合适的人的手里，然后最后圆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故事。但是就是在做了这一系列行为以后，他不仅把无辜的人就通过放在他手里的枪陷害成了有罪的人，便他自己就是在我们神探接下来要涉及剧透，就是我们神探他不幸中枪，他最后回看了一眼就是看到了他手下这个原本非常只有一个人格的警员也分裂出了另外一个人格，就是两个人格一起指挥这个主体干出了最后这样一桩，就是撒出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并且把整个故事都给圆了过去。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的是人有可能会有多重人格，这一个人呢，我们常说表里如一，但是呢真的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我们看低了人性、生活当中就有的时候会这样，这个人就是我们常说这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这个其实就是双重甚至多重人格，这是这个影片告诉我们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呢被很多的媒体认为是在影射这个徐步高案，徐步高就是个多重人格嘛，他白天上班他是一个优秀的合格的警察，到了晚上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杀警察然后抢枪然后去抢钱，对，他是这个意思。那么与这个案件相关的第二部影视作品要不要请喝喝烟继续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好的，我们要说的这个第二部影视作品就是魔警，它就是也是它其实根据这个案件的改编的痕迹可能更加的明显一些。魔警这个故事它是讲述了一个警员，这个警员是叫做王伟业，由吴彦祖饰演，他从警已经17年之久，但是一直都在自己的职位上面没有任何的升迁，没有得到过升迁，当然他自己也不是很在意，因为他的童年还有家庭的原因，他内心就是产生了一些扭曲，就使得他秉持着绝对的正义感，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就是交往过正的现象，所以就无法和他的同事们进行沟通，同时就他觉得自己做错事的话他也对自己会采取一些就比如说自残的行为，然后因为某起事件他就和一个作恶多端的一个就等于是一个抢劫团伙的头目相遇了，然后在那之后他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同时就导致了他的本来就不稳定的这个人格更加的分裂，他一方面是希望能贯彻自己的正义，但是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向他见到的这个头目韩江靠拢，所以在这两重在双重人格的这个斗争中他自己也非常的痛苦。当然最后因为他就是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他最后还是失去了自己的信念， 然后也不幸的牺牲了。当然他当然影片到最后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他其实他做出这一切，就包括他人格的不稳定，还有为什么会做出一些在旁人看起来就非常不正常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和他童年的遭遇有关。他童年的时候，首先他的家庭，就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严格，非常就是讲究正义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并且他的父亲因为一些意外，然后就等于是意外身亡，但是他从此就在他内心埋下了，就在王伟业的内心埋下了非常深沉的这个仇恨，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复仇，结果在复仇完之后反而发现自己的内心就是更加的痛苦，所以他其实后来做的那一切都是在努力弥补自己那个时候犯下的过错，但是只可惜这个童年就是过去的时光已经回不去了，所以他永远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所以永远就生活在痛苦当中。 正如你刚才所说，其实这部作品呢可能更多的要接近于许岸。王伟业呢甚至被一些媒体认为是徐步高的这么一个化身吧，或者是一个隐没形象。 对。 当然我觉得其实可能导演影片的制作者也未必真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完全要复制这个案件，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情节跟那个案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是差别比较大。 对，但是呢注意啊，神探和魔警这两部影片从两个角度解释了，给我们诠释了这个心理犯罪的两层重要的内涵，就是这两个要件决定了心理犯罪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犯罪来进行实施。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是不是多重性的人格，我们看到一个人干一个坏事，说这个人有多重人格，就这个意思，就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第一。第二呢，王伟业就是这个魔警这个形象告诉我们，就是心理创伤对人的一生，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是多么的大。而且这一点更加的隐秘和深邃，因为实际上魔警的创作呢在神探之后，我相信即使导演电影人是根据这个徐步高案件或者是受到徐步高案件的某些启发才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冲动，那么电影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案件的看法也在逐渐的深化。也就是说他们在寻找一个人干下坏事他是不是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不为人知甚至于没办法对人讲清楚的一个心理的叫什么心结。王伟业就是这么一个人，一辈子他有一个心结怎么也讲不出来，跟谁都不能说，最终酿成了悲剧。当然了，现实当中这种情况太极端了，所以呢我们还是怎么说呢，因为再有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那我们就还是希望怎么说呢，我们生活在阳光下，大家心里面还是东北话更加敞亮一点呗。那么最后呢，我和呵呵烟呢给大家推荐几本书，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往往会被人认为看过一遍就可以不看了，其实不然，在侦探小说里面也有百看不厌的。要不然呵呵烟先走吧，你来说吧。 那我可能要推荐一些就不是那么大众的书。 好的， 就首先就是这个日本的作家金吉夏彦，因为我是他的一个比较忠实的书迷。但他这个人就非常有意思，他的小说总是被别人就不喜欢的人都喜欢骂他的小说是掉书袋，他的书都特别的厚，就是像砖头一样，然后他特别喜欢各种引经据典，讲各种跟案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并且花上非常大的篇幅。包括他的这个处女作《孤鹤鸟之下》，还有他后面的比如说《王良之侠》等一系列作品，他们都有一种怎么说非常特殊的魅力，就是喜欢的人会特别的喜欢，但是就会可能会重复的看很多遍，并每一遍都能找到新的乐趣，但是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废话怎么这么多。所以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的第一本，就是《孤鹤鸟之下》去看一看，因为那本是首先它是最薄的一本，其次它的谜题也是可以说是最好懂的这样一本，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就继续往下看，如果不能的话那可能它就是不太适合你。 这是你推荐的作品对吗？没有了。 还有一些作品，就比如说这个 像阿婆的话，阿婆其实有一部作品叫那个《无尽长夜》，其实这部就是看过以后大家都说它其实是一部爱情小说，就在阿婆作品里也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就这本书我来回的看了很多遍，就感觉它非常的，就对于人性的描写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丹布朗他写的一系列这个兰登博士系列，就包括达芬奇密码还有天使与魔鬼，其实这些小说可能更接近于冒险小说，但是也读起来非常的有意思， 也是也可以解谜嘛， 对 不对？那我推荐给大家的呢是这个阿婆的捕鼠器，就是说呢，你知道答案，你看过知道答案，但是你再看的时候依然感觉那个氛围特别的悬疑。漫长的告别，这是美国作家钱德勒的作品。第三部呢是松本清张老师的《点与线》，我们不妨带着这本书呢来一趟北海道之旅，一定别有一番韵味在里面。好了，这个我们节目到尾声了，要特别的感谢今天的呵呵烟、胡汉烟，还有我们的导播小哥。那么咱们的午夜侦探社呢就告一段落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在微信里面依然人在呢，而且呢以后我们还会找其他的机会跟大家再次聚首。那么下面呢是青年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你可以继续来听。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上个星期放过了，但是非常好听，还可以再听，那就是日本的侦探悬疑剧《非自然死亡》的主题曲。 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くありはしないと分かっている、あの日の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